时间巨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刘力扬 Car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请大家支持我的全新单曲 Warriors。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 Car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最近啊，来到直播间的男嘉宾比较多，女嘉宾很少。那今天就非常开心的迎来了一位女嘉宾，女歌手。对于她，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她的身上也有很多的标签。有的人觉得她消失掉了，有的人就觉得她很低调，有的人觉得她很个性，很多人对她有很多不同的评价和说法，所以我对她也还蛮好奇的。让我们来欢迎歌手刘力扬。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力扬。 我上来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啊，力扬，你的梦想是什么？好官方的一个问题啊。 汪老师你好。 请叫我刘老师。 哦，你也姓刘？ 对，我也姓刘。 哦，本家。 本家，本家。 我的梦想啊，天哪，一上来就回答这么大的一个话题。 OK， 算了算了，我直接告诉你我为什么上来就要问这个问题好了。因为你的工作人员之前跟我说你是梦想偏执狂。 其实我是怎么说呢，就是，哎呀，你这么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你就 是 就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在做音乐这个事儿上，因为毕竟也今年入行也是算第十一年了嘛，一七年了，可能自己会有一些自己的喜好的东西，慢慢的在自己能够自主的状况下开始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音乐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一种偏执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初心未改吧。大家虽然看我作品不多，但是其实我在为了能够唱歌这件事情上放弃很多东西，放弃了很多好的一些 offer， 然后好的一些机会，甚至就是到后期都是自己做一个工作室，然后去积累资源去做自己想做的音乐。 对，我现在知道你自己在做工作室，那你自己做工作室的压力会很大吧？ 就不会像原来那么自由什么的。 对，你自己做一件事情，你肯定要亲力亲为，然后整个的流程所有的细节、环节你可能都要清楚，否则的话就会乱套的。 大家对丽阳的了解好像是从2006年的超女开始的，那这么多年，你觉得现在你身上的标签是可以撕掉的吗？就这个超女的标签？ 其实没关系啊，我是觉得，就坚持在不同的阶段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做自己那个阶段的该做的事儿。那个阶段我就是从超女出来的，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统称都是2005、2006年，大家都说啊超女，那我觉得很正常。那已经有了10年的积累，在现在的话也有很多，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超女的这个印象肯定还是很深的，因为毕竟我就是从那个平台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太介意说一定要给自己贴什么标签，包括现在其实也，我觉得无论是有人叫我什么先锋音乐人啊，什么独立音乐人，或者是歌手、演员刘丽阳啊，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我都不排斥，包括我现在自己也在。私下的兴趣爱好啊，也做 DJ 啊，自己去做一些制作啊，或者是就是尝试不同的，甚至我都还去做过主持，去跟国外的一些音乐人去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不同的身份带给我一些不同的体验，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些身份的转变。 哎，你刚刚说到说有跟国外音乐人的一些交流和合作，那其实这一张单曲你也是跟国外的音乐人，就丹麦的一个很有名的音乐人进行了一些合作，而且合作当中好像听说有遇到一些困难啊，语言交流方面的一些障碍啊，是吗？就是 Warriors 这张单曲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差，就是每一次你想到一个事情，然后很兴奋，然后发过去， 他睡了， 对，然后对方就可能很晚才回你，那边回给我之后呢，我可能又要隔一个时间才能给他回复，所以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其实除了在微信沟通，然后邮件沟通，真的是上千封了，因为我们一首歌要跨国的版权啊，等等一些细节的一些问题的签署啊。国内其实跟国外合作音乐的，就是这个，因为自己工作室要完全把这个合约和所有的细节都搞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是感觉自己都快掉头发了，你知道吗？就是，对，然后就是不是那么简单一首歌，好像大家觉得哦，你跟丹麦的一个音乐人合作了，其实中间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沟通磨合，包括在音乐上的细节的沟通，从一个小的编曲的细节到演唱的部分，然后到混音，其实之前本来是在丹麦混的，后来我还是拿到国内来，自己去找自己熟悉的混音师，然后我们一起去讨论怎么做这个歌，重新混了这个，对，包括我自己写的这个中文词，然后也跟国内的一个词人一起，大家去讨论怎么押韵，然后又能保持原有的意义。 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励志、很向上，然后很想要突破的这样的感觉。而且这首歌你好像加入了很多弦乐的这个元素，让它更有这种严肃的感觉，就是很听得出来是一个很用心的一首歌。 对，其实我理解这首歌的时候是，我觉得这是一首说爱的歌，一个大爱。无论是在爱里面的这种抗争、恐惧和面对阻碍的时候，大家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我 Brian 唱的部分其实是铺垫了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想逃开了，不想面对，想逃了。那中文女生我唱的这个部分，又我在中文词的部分其实没有完全按英文的这个翻译，比如说我写了这个爱在疯狂的时代就要更勇敢的存在，就是我觉得我们得相信这件事情，所有的原动力吧，生活的原动力也好，工作的原动力，其实都是一个爱，无论你对工作的热爱，还是你在感情当中的你对爱的坚持，我觉得都是 一种情感的抒发。 对，我觉得是就是使命，或者是一个说沉重一点，就是你为什么活着，我觉得人就是为了爱才活着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认为的，我的价值观也好，感情观也好，我觉得就是我写的作品，只要我参与的作品，基本上都在传递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一些观念，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吧，就给大家一些勇气啊，给一些力量啊，然后对爱的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 爱的主题好像是永远都不过时的，而且非常符合现在这个春天的一个气息的感觉。那下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用心制作的，想要传递给大家爱感觉的单曲 Warriors。 Let's run from love. each other. There's nothing here but the memories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欢迎回来，今天做客的是歌手刘力扬。那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刚刚发的单曲 Virus 的部分，那今年会有整张的专辑在筹备吗？会发专辑吗？ 对，今年从新专辑的第一波主打就是这个 Virus 战士这首歌，陆陆续续可能自己也会，其实在写， 还在创作。我知道你好像是明天啊还是过两天啊就要去国外采风了是吧？是为了这张新的专辑吗？ 当然，就是给自己换换思路，然后多一些灵感吧。然后也是顺便也是去拜访一下 Brian， 可能也会去跟我那个另外一个要合作的德国的音乐人也去见个面，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首歌讨论一下编曲和录音的部分。在这之外的话，可能就会到国外采采风，找找灵感。 这个音乐人的采风是不是就指散散步，然后去找个地方放松一下玩一下这样的 采风？不是采蜜蜂那个采风啊，大家要注意。对，我觉得都有吧，就是换一个环境，然后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灵感的感受，就是去，我觉得就是去感受，然后可能你会思路会更广一点。 不过说到这个电子音乐 DJ 这方面，你这两年好像还蛮立志于这个领域的。 嗯，比较有兴趣。 我知道你在去年的时候还参加了一档非常火的音乐节目《盖世英雄》，去参与到了他的一个录制当中。 其实那个节目当时是以 DJ 身份去的，没有以歌手身份。 其实我还挺意外的，你为什么没有以歌手的身份去参与呢，而是以 DJ 的这个身份？ 就觉得想看看大家对 DJ 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包括自己去尝试在私下研究一些软硬件啊，去研究一下电子乐怎么去在现场给大家呈现一个状态。那可能很多大家对 DJ 的印象还是在夜店里面，然后好像有一个人站在台上不知道在干嘛，有很多按钮红红绿绿的，大家都很好奇。我其实是在私下对这个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 DJ 其实就是像一个厨师一样，不同的厨师他做出来的菜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个 DJ 他可能 放出来音乐和他所做的选择和他的口味品味以及他的混音技巧或者他在私下的制作技巧给大家带来的音乐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像你听有些音乐你就特别想去跳舞，你听一些音乐你就特别想动起来，或者他让你特别开心或者是让你很难过。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的一个魅力。 DJ 就是一个如果说的那个什么一点，就是像一个操控者一样， 听起来是一个可以这个带动情绪控制情绪的这么一个 控制氛围跟情绪。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跟着你放的音乐做出不同的反应，或者说他们很嗨很高兴，大家都很尽兴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是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你之前以 DJ 的身份亮相之后，其实很多歌迷都反映说对你 DJ 的身份非常的感兴趣，那也希望多看到你以这样的状态去跟大家见面。那我知道四月底和五月初的时候，你就要参加一个以 DJ 的身份去参加一个活动，一个演出，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对，会在那个摩登天空的草莓音乐节电子舞台，应该是会有表演，然后给大家放歌，然后一起来，大家不要忘了到时候一起来玩。 关于电子音乐方面，你好像是有专门的去学习过的是吧？ 对，有去学，然后自己也私下也自学一些制作啊，然后研究一些好玩的小硬件啊之类的。 为什么会突然对电子音乐那么感兴趣呢？ 其实也不是突然吧，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听那个有个叫 Club 8清新小清新电子，包括 Air 就是亚东老师也是很喜欢的一个乐队吧。很多其实我听的比较早的是上学的时候那个欧洲的一些电音，可能从那个时候是 Techno 开始重的一些音乐，那时候我还并不太了解，那个时候对很重型的这种电子乐，包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北京有一些 rave party 了，就是我有接触，但是呢不太能接受那个时候的音乐。我觉得就是电子乐太硬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它还不能够像近几年做的这些音乐 那么能够表达自己的感受。 对对对，然后其实是从这个电子音乐跟流行音乐融合之后，大家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所以我自己也是从这个以前的一些积累吧，再到后面自己去到国外的时候，那个氛围感染我。那近几年大家其实也关注到很多欧美的流行音乐，它都是有很多的编曲都是电子元素的，这种类型的音乐让我们很放松啊，它很流动，它就是让你觉得很开心很振奋，包括你在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听，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听。 你有一首歌哎，叫做 Take a Ride， 好像是你首支的公路电子音乐。 我觉得他这首歌表达的就是那大概意思就是来我们一起去兜风吧，开车的时候特别适合，有点像就是我们可以看很多美国公路电影66号公路什么之类的，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人那个把大拇指举起来啊，意思要搭个车什么的，然后这个歌也是就很有那个画面感，就能想象我们在公路上面开着车然后在兜风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首歌真的还蛮符合我们节目的，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听的那种。 我很多歌都很符合，还有 Set You Free 啊什么，还有一些还有做过一个 EDM 的岛啊。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Take a Ride。 Car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大家好，我是刘力扬。宁等一分不抢一秒，特别提醒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哦。 CarMix，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那其实之前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就访问你之前，我有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就翻看一些你的这个微博啊之类的报道啊之类的。其实有很多人，有很多声音都在问，06年到现在，刘力扬去哪儿了？你知道网上有很多特辑，就是比如说06年的超女啊，或者00几年的超女啊，他们现在都在干嘛什么什么的，很多人都会说刘力扬好像是沉寂了，怎么没有声音了呢？他在干嘛？他去哪儿了？你知道？你自己怎么看？ 可能因为就是以大家认识我的时候，就是那个节目热度很高嘛，那个就是芒果台也是大家很都是收视率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平台，所以大家可能经常看到，每周都能看到我。那可能在入行之后，因为我自己也是脚伤的缘故，我可能休息了一年，大家都在演出啊，然后在跑啊，可能我那个时候就专心养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后面可能签约了台湾的唱片公司。签了台湾的唱片公司，然后更多的中心就在台湾啊，香港啊，还有就是新马一带，那些地方跑的都比较多一些。合约到期之后，我就自己做了工作室，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自己也想做电子乐嘛。最近的话就在休养，一方面休养，一方面在准备新作品。我接你刚刚说的问题，就大家觉得好像这一直好像就比较沉寂，好像没有什么声音，其实都是在积累，在自己的想去了解的领域里面。亲力亲为去做很多事情，所以可能没有在台前做太多的事情，比如说参加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或者是去上这样大平台的这种节目的露出啊，我觉得在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就没有说太多的说一定要出现在这个不断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去保持这个热度，倒是没有这么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可能我更多的是把一些时间放在自己的一些兴趣上面，包括在自己经营工作室的这个流程啊，或者是一些细节都去亲力亲为，所以更多的精力被分散了。然后也是，就大家现在听到的作品也好，或者是看到的我的形象也好，都是全部都是怎么说呢？自己亲力亲为，然后去把控的，去完成的。所以就是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很踏实。另外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答卷吧，就每一次尽量对自己负责任这样。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你更多的作品呢？ 我尽力尽快写。其实有时候觉得写歌真的不能赶，就是得看感觉， 走心的作品才是有诚意的好作品嘛，对吧？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写歌也着急也没有用，一定要有灵感。 所以我觉得力扬也是真的是用心的，很真诚的回答了我们所有人想问他的问题，就是06年到现在想问刘力扬去哪儿的朋友们，他一直都在做音乐，从来没有离开过。 是的，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力扬马上的这张新专辑，当然还有现在发的单曲 Warriors， 那我们也期待尽快能看到你更多更好的作品。今天非常感谢力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希望你能常来，然后多推荐你的歌给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跟你聊天。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比想象中更痛，你真的没回头，我命令眼泪不许失控，回忆不跟你走，都记在我心中，我就有责任让他知道珍重。谢谢你曾让我难过，谢谢我没有想太多，当爱情做朋友孤的时候，我也没多想。